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午后呢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天气比较的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一下京承高速出京方向的黄岗桥，进京方向黄岗桥以北分别呢是有两起事故发生的，提醒过往车辆请您注意小心避让。京承高速出京方向的黄岗桥以及进京方向黄岗桥以北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西二环蔡胡营桥、广安门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受其影响蔡胡营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对于女性而言，盆腔就像是一个聚宝盆，无论是让你美丽动人的性激素分泌器官，还是宝宝生长发育的暖窝，都隐藏在这个盆里。但是它最容易患上一种顽固疾病，盆腔炎。哪些坏习惯会招来盆腔炎？不勤换内裤，不勤清洗外阴，盆腔炎真的钟情懒女人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桑翠琴跟您聊聊，别让盆腔炎找上你。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桑翠琴。桑主任，欢迎您。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女性健康哈，别让盆腔炎找上各位女性朋友。那其实说到这种盆腔炎的疾病啊，我们可以先让桑主任来简单的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刚才那段录音里面也说了，说别做懒女人，说懒女人容易患上盆腔炎。那么因为很多人是不注重自我的这个卫生的，可能是导致这个发生炎症发生疾病的一个比较排在第一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哈。但是除了个人卫生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容易引起盆腔炎的发生呢？ 这个盆腔炎呢等于也是个感染性的疾病。感染性疾病往往是由于全身的抵抗力下降，局部的这个防御 机制减弱，另外就是一次病原体的入侵导致的。它常见于哪次情况呢？一个就产后或者流产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28周为界，如果在妊娠在28周以前终止的，我们叫流产后；妊娠在28周以后终止的，我们叫产后。在这个产后呢，由于就是全身抵抗力下降，然后局部有创面啊，然后如果同时又合并个产后出血呀、宫腔操作呀，它会导致这个盆腔炎。 这是第一种，那也就是我们怀孕的女性哈，在我们生产的这样之后，一方面自己的自身抵抗力是比较差的，然后呢身体又是比较弱的，而且身体是有一些这个创伤面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容易发生盆腔炎这个炎症出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流产后的女性哈，这是两类人群和两个时期我们要注意的。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妇科手术，妇科手术不管从什么样的入路去做，不管是我们光是做刮宫呢，或者做宫腔镜呢，还是做腹腔镜，它针对的都是我们的盆腔器官。盆腔器官可能就存在创面，然后再加上手术以后的这个全身抵抗力的下降，这时候呢，它有个易感因素，它相对来说也容易罹患盆腔炎。 各种各类的盆腔手术之后，那段时间也是容易患上盆腔炎的。还有呢？ 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女性月经期，不注意卫生。当然，我们所认为就是更容易导致盆腔炎的这种女性，这种卫生应该是指这个，月经期的性生活。还有一个就月经期，咱们洗盆浴或者是游泳，因为我们有的女同志特别爱游泳。她月经期塞个卫生棉条就是游泳，这也是不提倡的，这时候容易罹患盆腔炎。 原本爱运动是好事儿，而且是为了自身的健康是好事儿。但是其实我们说到，当女性在月经期大姨妈来的那个比较特殊的那几天哈，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点儿。这个时候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可能是比较弱一点的时候，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习惯，你就把自己身体可能那个时候最脆弱的一些部位裸露在一些有可能细菌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了，那这有点找病了。 对，是这样， 太大意了，这是不对的哈。 还有就是这个性传播疾病，性传播疾病就是我们临床所常见到的就是有三种，一个就是淋球菌所导致的淋病，还有一个衣原体所导致的叫做衣原体的盆腔炎，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叫做支原体感染，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前两种，淋球菌所导致的感染和沙源衣原体所导致的感染，它的危害更重。当然除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于是不太常见的但是危害很重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艾滋病由性传播疾病导致，比如说梅毒，那么都可以导致我们女性的盆腔器官的炎症。 也就是说有某些类的性病导致的盆腔炎的发生也是其中的一类。 对， 哇，所以说真的，我们一直听到盆腔炎这个词儿，大家就觉得可能不是很陌生。其实这种疾病，它在妇科疾病上哈，相当多的女性可能都患过这个盆腔炎。有一些人呢是经过了正规的治疗，很快就痊愈了，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反反复复发作。它是一个发病率很高，但是呢，大家对于它的认识哈，现在看来还有很多方面是不太足的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桑主任来跟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到底如何预防和治疗女性盆腔炎，如何不要让这个盆腔炎找上你。大家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那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都能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如果您关于盆腔炎或者是关于其他妇科方面的疾病有什么想法 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利用我们直播的这个机会来和桑翠琴桑主任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大家抓紧时间来想一想自己关于这个妇科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今天是第八个世界肝炎日，今年宣传的主题是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市卫计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北京市全人群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经由1992年的 6% 下降到2017年的 2.7%， 连续14年没有甲肝疫情爆发。不过呢，他也坦言，目前北京仍然有数十万名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这些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将会有更多人发展成为肝硬化和肝癌。北京市已经启动了11个区22个街乡的居民肝脏健康状况调查活动，其目的呢，就是要摸清本市居民的肝脏健康情况，了解和掌握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抗病毒治疗的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肝脏健康。都说是药三分毒，而保健品不是药品，有些人就认为保健品想吃就吃，不用担心副作用。在这里呢，医生提示，不少保健品含有中草药提取物，其中何首乌等一些中草药长期服用会导致药物性肝炎、肝损害，甚至发展为肝衰竭等严重疾病，需要引起重视。国内外的多项研究也认为，药物性肝损害当中约有 20% 至 30% 是由中草药导致的。再来看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多晒太阳有助于减少强迫症发病率。生活在日照不足的高纬度地区人群更容易患上强迫症。研究人员让参试者戴上手环睡觉，分析其生物钟规律。他们发现，患有强迫症的人晚上容易失眠，好不容易入睡呢，白天也会起得很晚。这种晚睡晚起的生活作息模式跟人体适应昼夜变化的正常生物钟是相违背的，减少了获得充足日照的机会。这种情况在高纬度日照不足地区尤为明显，进而也导致了强迫症患者的病情恶化。 有家门在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桑翠琴桑主任，和您一起来关注别让盆腔炎找上你。大家都知道，女性的盆腔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生殖器官哈，比如说什么子宫呀、卵巢呀、输卵管啊，以及包围在周围的腹膜，以及起到这个支撑作用的各类软组织等等等等。那说到这个盆腔炎，是这个盆腔里面的任何一个器官发生了炎症、生病了，都可以归纳为盆腔炎吗？ 盆腔炎是指女性上生殖道的炎症。那么我们女性的生殖器官从宫颈为界，宫颈包括宫颈以下叫做下生殖道，宫颈以上就是从子宫、宫体、输卵管、卵巢，这个称为上生殖道。上生殖道的炎症我们统称为盆腔炎。然后我们常见的盆腔炎就是子宫内膜的炎症、子宫肌的炎症、输卵管的炎症、输卵管卵巢的积水或者是积脓，还有卵巢的炎症。那么再往上就可以分为盆腔腹膜的炎症，如果感染再加重，那可以导致全身的炎症，甚至严重的感染。 也就是盆腔炎，准确来说指的是女性上生殖道的一组这种感染性的炎症哈。那如果说这个细菌也好呀，病毒也好，我们说这种感染炎症这个机会来了，它是不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比如说从下生殖道一点一点一点上来的呢？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它这是这是其中的一种感染途径。如果说它这个感染是由下生殖道来的，它是可以是可能有这个过程。特别是在衣原体感染，另外就在支原体感染或链球菌感染的时候，它有可能有下生殖道感染这个过程，但有很多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从创伤的创面。直接入侵或者从淋巴管入侵，它可能没有这个下生殖道的这个过程，然后它就直接表现为一个上生殖道的炎症，也就是盆腔炎。 好的，那这就解答了。好，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炎症可能是从下生殖道，我们说最常见的像这个阴道炎啊，由这样一点一点转移到上生殖道的这样的炎症是有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它没有下生殖道的这样的一些炎症的反应，而是直接像您刚才说临界口是哪儿啊？是宫颈。 宫颈， 它直接可能炎症就从这个位置上细菌来了，所以这一类发生的上生殖道的这种炎症感染，我们就给它统称为盆腔炎了，是吗？ 因为上生殖道炎症，也就盆腔炎，在上个世纪，就是19世纪30年代以前，它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一个疾病，甚至高达30%。 像您刚才提到呢，就是那一个盆腔里面局部的炎症导致的这种死亡呢，还是说最后就发展，就是没有得到治疗，然后发展到全身的这种炎症导致呢？ 它一般是经过。它导致全身的炎症，全身的炎性反应，甚至盆腔腹膜炎，隆度血症，感染中毒性休克，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死亡的。一般局部炎症如果能控制，倒不至于。但是要感谢医学进步，因为现在有比较好的抗菌素，那么有一次比较好的治疗手段，所以目前呢，这个盆腔炎所导致的死亡率是大大下降了，但是它仍然是。危害我们妇女健康的一大疾病。 所以大家对这个盆腔炎哈，真的不能太小视它，因为在医学没有这么进步的情况之下，盆腔炎它甚至是导致女性可能死亡率的这样的一种妇科疾病哈。现在虽然说它的这个导致死亡率的概率下降了，但是我们对它依然是不容小视。那很多网友可能就想咨询一下，说既然这个炎症来袭了，它肯定是有一些症状可循的哈。临床上咱们如果说患上盆腔炎了，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吗？我们也让大家有症可循，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要引起重视。 盆腔炎它分为两类，一个急性盆腔炎，一个慢性盆腔炎。那么急性盆腔炎呢，它的主要症状就是腹痛。就是下腹 肚子疼 啊，下腹痛， 下腹痛， 下腹因为盆腔炎由于它受感染的这个病原体不同，受感染的程度或波及范围不同，所以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呢，它差异非常大。轻的患者他可能只有腹痛，那么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它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介于这两个之间呢，还有很多它的不同的表现。 最常见的刚才说您说下腹痛，我们怎么来判断是肚脐眼以下算下腹吗？ 它是这样，就是有时候症状很轻微，它有可能病人自己没有感觉，然后由我们大夫去发现，那么最起码的它这个表现至少有宫颈有剧痛，或者子宫有压痛，或者附近区有压痛，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 在这儿我得举手。它通常是我们，因为我们做一些妇科检查的时候哈，然后呢会有外面的就是肚皮上这样的按压，然后呢也有这种内检的这样的一些按压，是要通过专业医生通过这种结合的按压来发现吗？ 对，当然也有的病人他为什么去就诊，他可能也是觉得不舒服也疼痛才去就诊。那么去就诊的时候，大夫要通过自己的自己检查，轻的这是通过内诊发现，那么重的那就是有很多相关的表现了，比如说他有发烧的表现有血象高的表现有尿频尿急尿痛的表现那么就是如果严重的引起肠梗阻的症状的话，它有恶心吐、肚子胀、不排便、不排气然后如果有感染中毒性休克的话，那病人就是非常痛苦，而且会血压下降会心率上升甚至有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出现。 就是以前我们在说一些妇科疾病的时候，什么阴道炎之类的，我们都会提到一些什么跟白带有关系啊，然后你的这个月经是否规律啊，量的多少呀，然后肚子有没有疼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听到这个盆腔炎的症状，各种形式都会有， 都有。 然后呢，这种疼痛或者是压痛，它可能只是其中我们说最表面的一部分，还有会有其他的，像您刚才提到有恶心的，有呕吐的，还有发烧的， 对， 还有其他可能甚至更要命的一些表现。 对对对，然后至于月经异常呢，这是就是相对比较轻的，因为有炎症，它可能有一定的异常出血。 哦， 那么在这个盆腔炎当中表现并不是特别特异， 这都算最轻的是吗？ 然后它有时候它可能有点，如果并不严重的话，它可能有点腰椎啊、肛门椎痛啊，那都是不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是我刚才所说的类似情况。那这是急性盆腔炎的症状，慢性盆腔炎了，它主要是也是慢性的盆腔痛。唧唧歪歪的，反反复复的慢性盆腔痛， 怎么个痛法？您患者怎么形容？ 患者他这样的患者往往就是情绪会很不稳定。今天跟您说，哎呀，我丈夫惹我生气了，我肚子开始疼了。明天说我觉没睡好，我肚子开始疼了。 哦， 然后各种各样原因， 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来， 但是都是说自己肚子疼了。 都是说肚子疼，而且这个疼痛非常困扰我们的患者。曾经遇到一个患者，就因为流产以后出现盆腔感染，然后没有及时的去治愈，然后出现慢性盆腔痛。这个盆腔痛让折腾了两年多，他引起患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呢，很不幸他自杀了。就是从这看看，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盆腔炎，不是我们就觉得一个炎症嘛，好的一个炎症治治就完了， 觉得吃点消炎药就完事儿了，其实不是， 不是，因为它对人体的危害真是太大了。因为这个病人我曾经管过，当时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就是没想到会这么极端的事情发生， 会出现这样的事，但是救其因还是因为盆腔炎没有治愈。 所以这个里面可能就提到一个问题，盆腔炎那么难治愈吗？ 盆腔炎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有它，就是炎症，发生炎症以后，因为输卵管它的管腔都很细，然后里面的纤毛如果受到损伤以后呢，它是很难恢复的，就它本身比较难治。另外一个它比较容易反复，比如说同样一个症状，同样一个诱发因素反复出现，它容易出现反复。一个盆腔炎的治疗，如果说是四次。他这一辈子患了四次盆腔炎，他基本上就会不孕，这不孕就基本上就是不孕了。 就是盆腔炎导致的不孕，是不是也是不孕症当中比较大的一块？ 是，不孕症往往有三大类，一个是巧克力囊肿，一个是卵巢，多囊卵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盆腔炎 炎症导致的。 所以你看看哈。急性盆腔炎它会有这种比较急的一些症状的发生，然后慢性盆腔炎它是反反复复的这种发生，而且刚才提到的那个数字我觉得听起来也挺可怕的。如果一个女性一生当中患过四次这个盆腔炎的发作的话，那么她基本上也就不孕了。 对， 太可怕了。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如果说发现的比较及时，而且呢找到了正规医院正规医生，我们规范治疗，然后一切我特别听医生的话，让我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案给到了之后，多长时间通常这一次治疗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对于盆腔炎，就是美国 FDA 在2010年给出一个诊断方案。为什么他给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诊断，就是说他有压痛。如果说没有压痛，没有各种各样的疼痛，你是不能诊断盆腔炎的。就是如果有压痛，你也可以排除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肠痉挛啊，什么膀胱炎啊，除外其他疾病，你就可以给予建议性治疗。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很多疾病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使用抗菌素，但盆腔炎是可以积极的使用抗菌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盆腔炎，它在 患病以后48小时内不能给予有效的治疗，他的盆腔炎的后遗症发生率就大大上升。 我们说可能要人命的那种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倒不是，就盆腔后遗症，就是慢性盆腔炎的发生率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 这是由急性。就是一旦发现急性盆腔炎的话，其实它的那个给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会变得，我们觉得 比较 低了， 比较积极 的给抗生素， 给抗菌素。所以我们一般盆腔炎的治疗呢，大概其如果有效的话，就是一周左右，它症状就基本上缓解，但是维持治疗要维持到2周。两周如果是 这个治疗是要给抗生素的吗？ 这是抗菌素为主。 哦，所以你看看他最常用的对于盆腔炎的这种是一个是及早诊断确定是盆腔炎，然后呢及时的给上抗生素的这个治疗。 对， 要不然的话急性盆腔炎刚才您提到是48小时是吗？ 对，48小时不能得到有效治疗的话，他罹患慢性盆腔炎的几率大大上升。 一旦变成了慢性盆腔炎了，这个再治起来是不是更麻烦？ 就非常麻烦。然后急性盆腔炎如果一旦变成慢性盆腔炎，它有20%-30%的机会是不孕症，那么大概有1/4的人会变成慢性盆腔炎。大概有20%的人他会罹患慢性盆腔痛。所以它的发生率都是挺高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女性特别容易患上的盆腔炎的这种疾病，一旦有这种急性腹痛的，我们说这种感觉哈，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判断是压痛啊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痛，但是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和确诊。因为这个确诊它是有一个基本上属于黄金用药期，来避免你的急性盆腔炎转换成慢性盆腔炎。 对， 如果是急性盆腔炎，我们及早发现及早给药，刚才说了2周，这是我们给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时间哈。但是如果一旦变成慢性盆腔炎了，各种后续的麻烦，那可能就是用年来算了。 对，就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 我曾经遇到一个慢性盆腔炎的病人，他就是反反复复的慢性盆腔痛，就是轻言不愈，但好在他40多岁了，然后痛苦了2年以后，他终于痛下决心把子宫附近都切掉了。 那这就是极端的处置方案了。 这是极端的，因为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疼痛了。 明白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别让盆腔炎找上你，具体应该怎么来操作呢？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搜索健康加油站。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紧张，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

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放飞此刻。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桑翠琴桑主任和您聊聊别让盆腔炎找上你。听了桑主任上半段的介绍哈，我这个心里面也是觉得有点怕怕的，真的没想到盆腔炎嘛，就是一种带着一个炎性的一个疾病，它真的会给我们的女性身体带来那么多，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哈。尤其呢，我们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伙的一句，就是女性一旦出现了这个我们说腹痛，尤其是这个下腹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诊和确诊。确诊之后，如果说患上的是急性盆腔炎的话，那又是越早我们说用上这个抗生素它是越好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标准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超过48小时没有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话，转成慢性盆腔炎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了。那么一旦变成了慢性盆腔炎，治疗起来我们刚才说也就会变得特别的麻烦了哈。 对对， 还有那个让我们久久无法忘怀的一个数字，一个四，那就是女性如果一生当中患过四次盆腔炎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很难说受孕了。 对对 对，这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听说一旦患上这个盆腔炎的话，还导致那个宫外孕的发生概率也会很高，是这样吗？ 对对，因为盆腔炎当中是腹结炎在多，腹结炎当中又是主要与输卵管的炎症为多。输卵管一旦有炎症的话，因为输卵管管腔本身很细，输卵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运送这个精卵啊，让受精卵往宫腔里运。那如果一旦堵塞的话，那么这个自然就不容易怀孕了。 哦， 然后他这个不孕症发生率也是挺高的。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患者，这个小夫妻两个都是农村的，看到都老老实实的。 嗯， 但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的第一次得了宫外孕，切了一次输卵管，那么第二次又得了次宫外孕，又被输卵管又切了，切了第三天吧。这个小伙子看到老老实实的一个人，突然就跟他媳妇说，我家可不能没有后代，我已经问过人了，你如果想怀孕的话必须做试管，我家没有钱做试管，所以我娘说了我俩必须离婚。然后这话说完了就走了。然后你想想，如果一个农村妇女是因为不能怀孕去离婚，她到后面是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实在是挺可怕的。 真的有可能对他来说这一生也就是彻底毁了，对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打击哈， 对对， 应该也是特别大的。所以这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优生优育，以前我们都会说做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其实如果打算怀孕，我们说打算备孕之前就应该做一系列的检查，这里边其实就包括我们说你有没有哪些妇科的炎症，那么这些炎症如果不治疗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你受孕或者是导致你不孕。现在就是这些方面做的怎么样，就比如说大家在备孕阶段主动来做这个妇科检查，到您这儿一来查说我打算备孕的，这样的人多吗？ 这样的人也挺多的，挺多的。然后但是对输卵管的检查，如果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平常那个住诊要是没有什么异常的话，也不太建议直接做输卵管通液，因为输卵管通液是个双面剑，一方面呢它让你知道它到底通不通，第二方面有可能我们做了输卵管通液导致一个输卵管的炎症。所以就除非她自己怀孕半年怀不上我们再考虑输卵管通液。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从方方面面的角度说怎么样别让这个盆腔炎找上你，在预防这一块其实是应该我们来做的。 对对 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是否一直在收听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盆腔炎是怎么一回事哈，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除了不注意卫生呀等等等等，还有哪些情况容易导致这个的发生，我们就说了一些特殊的时期，包括我们的经期您不注意孕期， 对， 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段时间哈，它是特别容易让这个 盆腔炎找上你来的这样的一些时期， 对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特殊时期，我们得格外的留神。 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对于女性朋友来说，盆腔炎的症状呢，可能并不能被及时的发现，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在患了盆腔炎期间呢，反而怀孕了。啊，那如果怀孕了之后又发现自己这个时候患上了盆腔炎，她又开始担心了，对自个儿的身体啊，对于肚子里边这个胎儿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她是很明显的炎症的话，她并不容易怀孕。 嗯， 就说她首先弄清楚她是到底是不是真的盆腔炎，这是一条。第二个就是，如果真是妊娠期间怀孕，妊娠期间罹患盆腔炎的话， 嗯， 那要根据孕周，啊，那要根据，他有可能罹患的这个盆腔炎的那个病原体，啊，然后再根据他这个严重程度综合评价，一般来说就是，妊娠早期罹患盆腔炎，对孩子影响比较大，晚期相对小一点点。如果 真的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在这个怀孕期间患上了盆腔炎的。 对对对，如果要是要是一次特殊的感染，比如说要是真是梅毒之类的感染，那我也这也是有的，那就抓紧时间治疗。我们曾经有遇到过一位孕妇，30多岁，这夫妻两个老大不小才怀上，也挺宝贵的。到24周的时候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到34周那时候就发现小孩心脏突然水肿了，然后很快就胎死宫内了。然后当时呢，这个家属对我们医院就非常有意见，认为你们保健没做好，怎么孩子是24周挺好的，34周就没了呢？然后后来我们也按照常规检查，就发现这个孕妇患了梅毒了。就说明她在怀孕期间，由于丈夫不检点，患了梅毒。 哎呦， 所以因为34周的孩子都已经成熟了，如果生下来都能活了，可以说是这个丈夫这个准爸爸杀了这个孩子，当时我们觉得特别难受， 真的是特别可惜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也经常发现哈，说在医院里边或者是在不同的科室，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可能是觉得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其实这样的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刚才那个桑主任说到的几个，我都觉得让人觉得特别的悲伤。 对对对， 他真的也挺直击这个心灵深处，让就是你来考量一个人，比如说你的本质也好，或者说那个你是否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呀、准则呀，就直击底线的这种感觉。 对，实际上说起盆腔炎，应该说是怎么样避免？那很大程度上应该这么说，就是你要避免你成为高危人群。那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了？就是多个性伴侣，这是一个 多个性伴侣，这是高危的，就是第一大 高危的一个 因素 人群。你要是避免这块，然后至少你的传染病的性病的这个几率就大大的下降。所以就是，这个不光是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对男性朋友一样的，我们男性朋友同样也是肩负着保护自己、保护妻子或保护家庭的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想要女性预防这个盆腔炎的话呢，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性生活方面一定要注意。那么同时，这个注意的也应该是我们的性伴侣，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要格外就是重视起来的这一点哈，因为毕竟它是通过可以性传播的， 性传播的， 对，这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所以这个要格外的重视。那如果说女性患上盆腔炎了之后，那不管导致的这个因素跟男性有没有关系，那需要男性也去做检查或者是同时来治疗吗？ 是需要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盆腔炎的就是容易发病的人群是，一个生育年龄， 生育年龄的， 有月经的妇女，在没有在初潮以前或者绝经后的， 他是很少发罹患盆腔炎的。 哦。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发病这个比例说明什么问题了，说明盆腔炎与性生活关系非常大。 哦，是的。 嗯，所以就是说一定要从这方面要开始。 要从两性的关系这个方面要重视起来的。 必须要重视。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网友这个蜜粉凤，他想问问说，前段时间左下腹疼痛，去医院做 B 超，医生说是盆腔炎，现在治疗十几天了，他感觉不见效，月经来了之后反而白带不正常，还会伴有左腹的疼痛，他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正常吗？ 嗯，这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还应该做一次更详细的检查，比如说感染方面的检查。我们医院有一次，比如说抽血要查什么 C 反应蛋白啊、浆根溯源啊，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感染。因为一个疼痛往往有可能要有一次别的疾病，要除外别的疾病以后，那么有可能它就是盆腔炎。那么盆腔炎的治疗确确实实，如果成为慢性的话就比较麻烦啊，但是也不是说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首先在慢性的时候，在它的急性发作期也是可以规范的抗菌素使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抗菌素使用10到14天以后，我们可以进行中药治疗。那么中药治疗如果中药治疗可以维持时间长一点，那么有的患者是可以治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年龄已经40岁以上，如果也存在盆腔的炎性包块，那么可以考虑手术把输卵管切掉啊，这样呢就是这样，他这个慢性盆腔痛的症状就会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这也是上半段的时候您说到的那个案例。那么女性嘛，她一方面患上这个盆腔炎，她和我们这个怀孕要不要孩子这件事情关系就特别的密切了。 对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是长期受到盆腔炎导致的这个腹痛困扰的人， 对， 我们也说有的人就是真的是因为长时间的腹痛受不了，抑郁症导致自杀出现的哈，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权衡如果已经过了这个生育期了，那么摘除输卵管也是解决这个腹痛的一个方式，对吗？ 对对，因为我们盆腔炎很大程度上就是输卵管的炎症，那么输卵管的炎症切了输卵管以后并不影响它的内分泌功能。 哦。 另外就是慢性输卵管炎据说跟卵巢的高级别的这个肿瘤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哦。 所以你切掉以后呢，对你本身的生育功能、生理功能也没什么影响。 嗯， 然后呢，解决疼痛，不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同时，对于一些可能容易发生的这个妇科方面的癌症，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这样的减轻几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啊，这个东西就要确诊。所以呢，这个前提是什么？不能因为下腹痛，我们就给他确诊为盆腔炎。这个专业医生的判断真的很重要哈。 对对对。 我们的微信网友好运旺旺正好他也想问，他说他是属于什么呢？累了之后就感觉小肚子疼，休息了之后呢，哎，不疼了。他说这会是盆腔炎吗？也是一个疼。 是这样的，因为女性的盆腔疼痛，盆腔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在门诊发病率最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嗯， 那么这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往往有跟月经有关系，经期疼，然后如果病情加重的话呢，它经期不经期它都疼，抵抗力下降的时候累了以后它都疼，所以就是还得先检查。 哦， 先看看是不是盆腔炎。如果是盆腔炎，按照盆腔炎去治疗。如果是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也有专门的治疗方法，就不能说我肚子疼了就肯定是盆腔炎了。 哦，所以像刚才提到了，就是盆腔炎的话呢，它会有这个腹痛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还有很相似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它也会有这种腹痛的感觉，尤其是你休息不好了，这样累了之后，以及经期，那个呢是跟经期有关系的哈，都会有那种腹痛的感觉。我们说姨妈痛， 对啊，对， 姨妈痛很多呢，它就是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女性朋友，不管是说比较常见的姨妈痛也好呀，还是说比较我们说严重的这种盆腔炎也好，只要是我们身体上的不适，都应该重视起来，都应该正规治疗。 对对对， 哪儿痛他也不舒服呀，对不对？ 是是是，嗯， 还是应该及早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节目上半段我们就说到了盆腔炎，它对于我们女性的身体呢，有或大或小的这种威胁性的，一旦发现就要及时的来治疗。那么只有规范正规的治疗，相当一部分的盆腔炎我们说是可以治好的。 对啊，对， 而且在这儿吧还有一个概念，有的人呢就是说有叫复发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反复发作的等等等等，这跟我之前治好了之间它到底是矛盾呢，还是说其实它不是矛盾？ 嗯，它盆腔炎一个就是说它复发率确实高，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它有20%-30%的人它会复发的， 嗯， 就是确实存在这个比例在这。第二个，它有可能再次罹患， 就是说有复发的，有再次罹患的， 对对， 这两类其实 都有， 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来判断，对吗？ 对对对，而且因为我们女同志，就诊的往往就是这四大症状， 痛， 白带不好， 对。 然后月经不好， 月经不正常， 腹部包块，就这四大症状，所以就是，疼痛在女性朋友当中发生率还是挺高的。 嗯，而且我们就听说嘛，好像任何一种疾病，如果带上什么慢性炎症，它就好像都是那种黏着你，久久不愿离去，就让人觉得很讨厌，不容易治得好的这样的病。但是是不是也得给我们女性朋友这个加油打气？就是即使是患上了盆腔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状态来对待它？ 如果真是慢性盆腔炎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寻求积极的治疗，比如说，咱们的就是适时的寻康宁素，另外一次中药治疗。如果说我们就是人40多岁了，对输卵管要求并不高的话，也可以把输卵管切掉，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也可能切掉输卵管以后，咱们就这种症状什么都缓解了。而且现在有腹腔镜去切输卵管，损伤也挺小的。 我们说那种属于微创的手段， 微创的手术治疗。 好，那最后我们更用2分多钟的时间吧，咱们来说一说预防这一块儿。一是我们得注意人个人卫生啊，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对的，就刚才我们已经反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性生活的健康的一个性生活的一个观念，就是，就是尤其提醒这是小朋友， 年轻的这些孩子们， 一定要固定的单一性伴侣，另外一个要避免高危性生活，如果说你不能避免的话，至少你要保证每次性生活都要带工具，要用安全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在年轻的大学生当中，他们因为这个性生活高危性生活罹患艾滋病的已经不在少数，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据，对一个家庭简直就毁了，所以就是要让自己避免一次高危性生活，这是对盆腔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一定要肩负起保护妻子、保护家庭的一个责任啊，不要认为这个要求是单一固定性伴侣就是女同志的事，男同志照样艾滋病的发生率不少，照样可以导致。就高危性生活可以导致阴茎癌，这也是这一块。 不仅对家庭，对您自个儿也是一大风险呢。 对，还有我们女同志，有些同志就特别爱卫生，经常冲洗阴道，这也是我们非常不建议的啊。因为阴道它有个正常菌群，各种菌群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正常的阴道微生态。就是你冲洗阴道的时候，把这正常的微生态给破坏了，这也是容易导致盆腔炎。 不建议做这个阴道冲洗，没必要。 另外一个就是在冲洗阴道的时候，有可能把这液体通过宫颈到了输卵管，到了腹腔，引起非常严重的盆腔腹腔感染，这是都是遇到过的。这病人冲洗阴道以后，大概1-2周的时间出现满腹的脓肿。 哎呀， 所以就是这个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是的， 所以就另外一个这个普通的阴道炎倒不害怕，但是如果你的分泌物当中出现粘液脓性分泌物，那么这个粘液脓性分泌物就可能是衣原体、支原体甚至淋球菌感染导致的，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另外就是月经期我们要